月十二号啊，星期四苏动音乐， 系 系啊，怎听呢几下声好似冇乜分别啦，但其实系我啱啱翻嚟啦。 耶，咁啊，今日我哋嘅六点半钟咧就会有呢个嘅 奔波 back to back 嘅，咁啊，好耐冇玩游戏啦，翻嚟又玩下游戏啦。 呢、這个星期又辛苦阿斌喺度啦，咁样。 系 啊，咁啊，其实啱啱呢一转嘅旅程咧，咁本身一早即系作为一个上心嘅电台人，已经其实回程嘅时候已经谂紧，好啦，谂定啲乜嘢翻嚟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去咗一个星期嘅东京之旅，咁啊，都系事隔咗四年之后，终于去旅行家放假咁啦，亦都 真系放假， 真系放假啦呢一种。第二就系东京，亦都系我七岁之后都冇再去过嘅地方啦，一个对于我嚟讲一个全新嘅地方啦， 廿几年啊都，都应该唔会有啲咩印象， 冇乜印象噶 啦， 就系记得去嗰啲景点同埋啲酒店好逼咁样样咯， 系系， 同埋记得喺个子弹火车门口影嗰张相啊，去咗个恐龙嘅公园， 咁你都记到好多嘢， 少少啦咁样。系啦，咁但系今次本身谂住翻嚟咧，就一定会讲下富士山两日一夜嘅安排行程啦。咁但系咧，因为 你差啲做咗 Tom Hanks 系嘛？ 系啊，因为本身谂呢件事系我去紧机场等上喺日本机场等上机嘅时候啦，同埋上飞机翻嚟嘅时候，因为坐廉航啦，咁啊冇乜啲咩娱乐，咁啊喺飞机上面都执下啲相啊，即系谂下回即系叫做回味下个旅程咁啦。咁啊，但系因为落机喺香港嘅时候发生咗一件插曲咧，令到我觉得今日必须要先打尖讲咗呢件事先，亦都系一个警世嘅故事嚟嘅， 都系旅行嘅一部分啦。 系啦， 咁 试完寻日到步香港夜晚凌晨十二点啦，其实唔系好多机，都唔算好忙碌噶啦，免税店闩晒。咁跟住就入咗境之后，就喺运输带度等行李啦。 系， 咁行李初头未到嘅，咁所以推住架车仔就将啲手提行李啊同埋背囊就摆咗喺度。咁女朋友就睇住，咁我就行咗去斟水。咁去斟，因为坐飞机好干啊，我都知。咁斟完水之后行翻去，依啲行李出紧嚟啦，喺运输带度。咁我女朋友就好紧张咁入我过去，咁我行埋咩事啦？佢就跟住佢就话：你个行李我唔系好认得个样，因为我个行李系好平实。 其实都对咗咁多人、哦。 唔系啊，因为我个行李真系好冇嘢噶。冇一啲冇绑带冇 tag 喺上面， 最普通 最普通 素色嘅 素色黑色，然后皮嚟嘅，好因为好多年噶啦呢个夹已经 基本上去机场应该都会有十个八个撞噶啦， 然后侧边啲边就叫做深啡色咁样啦， 系 好容易撞款嘅。咁佢就问我话：我真系唔认得你个夹，对唔住。佢话：但系你个夹咧有冇前面有个打直开拉链嘅位？跟住我话冇打直开拉链嘅位，做咩事？佢话头先有几个后生仔，佢哋攞行李嘅时候咧。拎咗一个咁样款嘅夹，佢第一下觉得嗰个夹应该系我嘅，咁所以，但系佢又唔输啊，所以就问我啦， 冇 行埋去啦，咁样，咁其实我同嗰几个后生仔应该系擦身而过嘅，咁样，咁所以佢就入我快啲过去 睇下系咪啦， 就问我呢个问题， okay. 我冇打直嘅拉链，咁所以我女朋友都冇坚持叫我过去望下，咁就继续等行李啦，咁于是乎一路等等等等等啦，等到最尾咧，咦？嗰條運輸帶咧已經冇乜行李， 已經冇乜嘢， 亦都冇乜人啦。跟住直情後屘見到咧，全部送達呢四個字，咁你就知道已經到曬啦。咁成條運輸帶咧，剩翻啲咩喺度咧？有兩把透明膠遮，啲人寄倉啦。咁我冇買遮，唔係我噶啦。跟住另外仲有一個夾喺度轉緊。呢、這個夾我第一眼睇覺得係我嘅， 係。 然後再行去睇，唔係 你嘅， 佢又係嗰啲深黑色啦，然後條邊又係深啡色嗰種嚟嘅。咁跟住，當你見到真係所有嘢都冇曬，得翻我哋喺度嘅時候， 你就知道你女朋友嘅直覺係準嘅， 應該係撈亂咗。咁其實都明嘅，坐咗幾個鐘夾深夜翻到嚟，咁跟住你有時你真係掹掹，但係好容易會攞錯啦。咁跟住就嗱嗱聲就想睇下對方可能未離開機場咧，咁 睇揾唔揾到啦。 係啦，同埋你行李上面你總會有啲蛛絲馬跡，咁所以嗱嗱聲我就同職員講，咁佢就安排咗我去個櫃位。 Okay. 咁就同埋佢讲话，哦，有一个剩翻低，可能有机会攞错。咁于是乎，职员就按住剩翻低嗰个夹咧，就睇上面你都会有对方，因为佢会黐 一 label 噶嘛，有个名字，可以即刻 database， 系咪有个曲添噶嘛？要 do 噶嘛？ 好似系啊，系，即系上面有资料啦。咁你见到佢即刻就 check， 就 check 到对方嗰、那个可能买机票嘅登记资料啦。跟、 啊、 住但系佢就话，先生唔好意思，唔知点解我哋 check 完成个 database 咧，呢一位叫做乘客咧，佢 都冇， 佢唔系佢。 有呢個人名啊，佢兩個人一齊買嘅，一男一女咁樣啦。佢講，但係佢話佢冇留任何電話登記，即係跟住我都覺得好奇嘅。咦，即係我都回想翻，咦會唔會咧？即係你買機票成個過程係唔需要留電話？ 電郵都應該會有啩。 總之最後咧，佢個結論就話冇聯絡方法。 OK， 咁跟住我女朋友就話咁佢就即刻衝咗出去就話咁不如咁你喺度處理，我即刻出去報下睇下會唔會有機會。佢仲未離開機場，因為始終夜晚係啦，你夜晚你凌晨離開嘅方法唔多，同埋可能等車時間耐啲，睇下可唔可以接得到啦。咁同埋你翻咗香港，大家聯絡到喎，咁你出啦，咁我就 stay 喺度咁樣處理。咁跟住總之搞完一輪之後咧，咁啊職員都話真係冇辦法，即係都揾唔到啦。咁所以就話留我嘅聯絡啊，諸如此類。咁之後航空公司嗰邊如果對方又 call 翻 contact 翻話啊攞錯咗啦，咁之後可以安排翻即係 去換翻啦， 換翻啦。 係因為對方應該都係攞少咗個夾噶嘛，即係佢都攞錯咗一個， 佢攞錯夾啫， 佢應該都要需要揾翻自己嗰個夾噶嘛， 係啦，即係但係呢個都係我估計嘅啫，因為呢個只係一個正常嘅邏輯推論啊， 係 啦。咁你唔知係唔係真係嘅，當然我哋都有諗過好多可能性嘅， 可能佢發現哇呢個夾入邊啲買嗰啲嘢好正喎，唔玩啦。 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咁我就可以 咁唔得， 咁就到事啦，咁我就可以報警啦， 係啦。 咁因為其實所有嘢其實都係邏輯推論嚟，邏輯推論就係、是、其實當你去到某一個時間點嘅時候，你一定會開夾噶嘛，或者你一定會認真審視自己個夾，你就會發現攞錯噶啦。 係啊係啊。 咁然後正常人你都要攞翻你自己本身個夾啦。 係，同埋亦都應該需要去翻報失又好，或者去翻機場 攞錯咗嘛。 係啦，有冇人留咗個夾啊？ 如果唔係，咁你就可以，咁我就可以即係報警處理啦。 冇錯冇錯。 咁我女朋友都話諗曬所有可能性，佢都好最壞打算話會唔會係啲偷夾黨咧咁樣。跟住我話。但如果偷劫党嘅话，应该佢会攞埋自己个劫，再攞你个劫啊！ 冇理由攞留 低自己 个劫， 留低自己个联络或者自己个名俾人哋即系追到，就好似好戆居，同埋你有所有闭路电视都睇到噶嘛？ 系 啦，咁即系所有可能性都谂晒啦。咁但系其实最惊就系因为航空公司话佢系携程，咁你好惊佢会唔会喺香港转机，或者佢可能翻内地去咗一个更远嘅地方， 咁就难搞啦， 就好难搞啦嗰、那个过程。咁同埋嗰件事好被动，因为你系要等待对方去 揾你， 因为系。你聯絡唔到佢，你唔知佢係邊一個，而我上面亦都冇任何嘅帶，同埋冇任何 name tag 俾對方聯絡我啦。 所以咪話咯，即係而家你周街買嘢做會員嗰啲咧，成日都送呢啲 name tag 啊、行李牌嗰啲，你點會唔夾一個噶？ 真係冇啊！即係喺我嘅角度，即係因為我女朋友就有嘅，咁佢都其實喺旅程當中，喂，使唔使買個 name tag for 你個夾啊？咁樣我話唔使啦，我個夾又咁舊又咁殘，同埋 冇人會攞， 同埋我呢個咁大個，即係。即系你虽然话系旧款，但系我个直觉觉得就诶冇嘢嘅咁样啦，即系有一种打即系叫做大安旨意啦咁样。咁当然今次之后我以后一定会咁做啦。 系， 同埋我呢件事已经成为我身边朋友嘅一个 耻笑对象， 一个榜样。我有 friend 今日飞咧，佢睇完我个 story 之后，佢话我今日即刻买咗个 name tag 同买咗条带，跟住我话吓我从我嘅错误中学习，而你嘅人生都从我嘅错误中学习。 系咯，好多人都可以向你学习啊！即刻 好多嘢，我好多啲古灵精怪发生喺我身上面。今次都唔系叫古灵精怪，但系好多呢啲可能其他人冇经历过嘅嘢啦。系啦，咁跟住咁即系琴晚就好被动地冇办法啦。咁跟住就咁我女朋友都跑匀晒成个机场都揾唔到啦。咁跟住我同佢讲话，你唔好揾啦，我哋等啦，因为啱啱佢跑咗去唔知边度，坐完飞机好攰，啱啱晕咗咩事，我好惊啦。咁于是乎就翻屋企，咁啊唯有等电话。咁我冇嘅，其实佢总系一个时间点咧，系会发现到个结唔系自己，就会咩噶啦。 但我想问一问先，即系喺你遗失咗嘅呢个结里头，有冇一啲？你覺得唔攞翻唔得嘅嘢先？ 好彩其實又冇乜嘅，係啦，即係我咁樣諗翻出嚟，我覺得冇乜所謂， 都係啲普通衫褲鞋襪 買啲衫咯，係啦，因為本身咧做回程嘅時候喺 story 度咧同啲 friend， 因為阿攝去日本啊嘛，即係我哋琴日係有同時間喺東京存在，不過我哋冇見到面啦，隔唔到啦，我係喺池袋去屙屎，佢又喺銀座屙屎咁啦， 好核突啊！即 係去洗手間 ，sorry， 係對唔住啊，係啦，即係去洗手間啦，即係我有一種啊，大家好似喺同一個地方去廁所咁樣嘅聯繫啦，係啦，咁但係就我頭先本身講咩噶？ 唔係就係佢哋 我有冇啲咩？ 有 啲 嘢 係啦。咁跟住就話我哋諗住去東京地方，即係購入下啲衫，因為放即係我平時同啲 friend 可能有時做嘢咁樣，就大家著得好睇啲咁，所以大家會調笑咗。我哋過去都仲係睇啲香港有嘅連鎖店，但係一啲我哋身邊個團隊咧，一啲識著衫嘅 friend 就話你去到日本好心，你就買啲好啲嘅衫啦。係 咯，我叫你去嗰啲地方， 我有去，我 啲揀唔到嘢就係一個問題。 呢件風褸我特登帶翻嚟俾你睇，就係我喺嗰邊買二手衫，即係都有睇嘅。因為即係題外話，一啲買古著性嗰啲咧係難度高嘅，因為你真係好花時間啦。 要揾嘅尋寶咯，尋寶咯，嘥時間。 係啦，咁所以就咁樣樣嘅。咁但係總之初頭咧回程嘅時候，仲喺飛機度，唔係喺social media 喺度講緊就話買衫嗰啲調笑啦。總之翻到嚟香港經歷咗呢件事之後，我就話，就算我買咩牌子都唔重要啦。啲冇事，啲俾人攞咗。就算我買連鎖品牌定係中古衫，其實都已經唔重要啦。呢一刻， 仲要個夾入邊嗰啲係咪好多可能喺香港都買得翻嘅？ 我覺得我啱啱喺呢24小時裏面嘅 story 成為咗好多身邊朋友嘅一啲好可以睇連續劇嘅，因為大家都有福啊，同埋大家都有追蹤，同埋話覺得好好笑啦咁樣。即係大家都估唔到，而我本人都估唔到呢個故事嘅後續會去到一個咁嘅 twist 啦。即係去到原來個夾冇咗啦咁樣。即係當你討論咗咁耐關於啲衫應該買啲咩嘅時候啦，係啦。咁跟住就結論，今日瞓醒都擔心嘅。後屘大概中午打後就航空公司通知翻啦，就話對方揾翻即係發現到自己個夾攞錯咗啦，咁、 哦、 就會安排翻啦、 哦 okay。 但佢就話 都算快喎，一晚啫喎，其實 比我想象中 耐啊， 耐嘅係啦， 應該當晚 因為可能我嘅習慣其實翻到屋企咧就已經會即係污糟衫會拆出嚟嘅，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妹都話：嘿，唔係㗎，好似我咁咧， 第二日先執，唔 係㗎，我兩三日之後先處理個夾㗎。咁所以你不能够用自己嘅准则去啦。咁同埋但航空公司有讲嘅，对方因为佢唔怀疑，以为自己锁即係上咗密码锁记错密码，所以呢咁佢就爆开咗嘅，先发现原来唔係自己嘅咁样。咁冇心嘅咁样。 OK， 哇佢又好嘢喎，咁都爆得开。好犀利喎！ 咁好好嘅，即係佢都航空公司話對方有留翻一個聯絡，就佢願意賠償翻，咁即係之後自己再搞啦嗰啲。係啊，但係亦都有一個好笑嘅位置，就係其實佢即係假如喺機場漏咗個夾，就係屬於對方，佢攞咗嗰個嘅話咧，喺機場留翻個夾咧，其實係冇上鎖。 即係佢自己就唔上鎖，但係佢就覺得自己有上鎖啊！ 咁、 這個、 當然呢個係猜測，你唔知嗰個係咪佢㗎啦，可能好多啦。 證明呢個人兄咧，佢喺呢個旅行當中玩得好盡興，好開心，好攰。 咁所以呢件事又好開心嘅，我覺得即係有趣嘅故事同大家分享。所以點解我覺得要通知，即係唔係通知，即係同大家分享咗呢件事先咯咁樣。咁但係咧喺呢個旅程當中咧，咁我都有買一個手信俾你嘅，因為知道我最好嘅拍檔彭亞斌賓神 A.K. Kelvin 咧亦都做埋生日啦。 哇！ 咁上次你去又買咗一件衫俾我啦，咁、 啊、 今次我一早已經諗好買咩俾你啦、 啊。跟住你就乘機話啊，不過我唔見咗個夾，所以俾唔到你啦，係嘛？諗住用呢個藉口。 點知你嗰份嘢我係真更新嘅，我係珍而重之。呢一個係咩咧？嗱，因為你知道你最近咧就沉迷咗一個卡牌遊戲啦，咁咧我就買咗呢個日版嘅俾你啦。而呢一個咧佢係仲要係抽嘅，即係喺間卡鋪度咧，即 係 類似福袋啊。咁你就我唔知裏邊咩嚟，我覺得呢個得意啲嘅。咁所以咧裏邊一沓， 唔係咁開心。 咁咧你而家我就好想知道有冇啲好嘢嘅啫，我就係想知道。系啦， 哇！ 但日版因为你系玩中文版啊嘛，其实好似系唔通噶嘛。 系啊， 我就系知啊，我都同我女朋友讲话，其实唔通，我好似玩鬼佢。 通常日版就有收藏价 值。系啦，我好想知道有冇啲好嘢啊！而家 系冇嘅， 系咩睇晒啦？ 睇晒啦， 吓冇啊！ 不过都多谢你。 有冇闪噶？ 有啊， 哦都好嘅， 系啊，都有个纪念价值喺度嘅，系多谢你嘅。是多謝你的。 搞錯啊。 是咁上下㗎啦。哪有咁容易中好嘢啊。 咁因為 心意嚟㗎嘛。 心意嚟㗎嘛。因為如果中咗好嘢嘅話就應該。 跟住你就會話咁我都係攞返啦。 哎、sorry， 我俾咗你，我買咗你嗰、那個，唔係呢個嚟嘅咁樣， 唔係呢一個咁樣，多謝你啦， 我覺得幾好啊，幾有趣啊，我覺得呢個經歷。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即係經頭先因為差啲唔記得咗呢、這個，所以講開手信即刻攞出嚟先。咁但係總之經過咗呢一件事之後，我係覺得即係首先本人咧係長期都有買旅遊保險，而我身邊啲朋友都即係又係呢件事，大家會講就話。 哇，原來旅遊保險都真係有用，因為好多朋友原來咧每次都會買啦，但係佢從來都覺得哦啲人話買買咯，但係自己係冇從來冇 claim 過嘅。但係我每次都有啲嘢意外小意外發生嘅。 我成日都覺得買旅遊保險嗰個概念就係在於咧，即係個世界係啲命運係咁樣咁好邪噶嘛，你買咗咧就冇事出嘅，你唔買嗰下咧就成日唔知點解迎住係有啲嘢會容易 發生。好似你戴遮咁啫嘛，你戴遮唔落雨唔戴遮落雨咁。 所以通常嗰幾嚿水我都係啊算啦，你去得個旅行都要俾㗎啦。 咁我就係一個幸運嘅小孩囉，我買完之後都會出事囉。那個幸運位就係即係每次都有啲嘢煩咁囉。咁但係即係我自己有咁嘅習慣，所以朋友好驚訝就係、原來真係用得着我話。 有備無患。 話我條命佢兩係咁。 但你呢一啲都有得計㗎。 我而家會再處理一下嘅，即係因為行李因為意外而有損壞咁樣成嘅。譬如我之前試過有一次喺美國呢，是臨走嗰日咧，唔知喺條街度嗰個碌應該攝咗張紙巾喺度啊，拖拖下之後食咗個碌，跟住成個碌爛咗，甩咗出嚟。嚇， 咁都有一計啊！ 咁呢啲唔係你呢、這個你要自己 check 翻，究竟你嗰個 plan 有冇？咁但係咁但係我而家通常經過我發現，我每一次都會有小意外，譬如可能嗰班機有 delay， 令到啲嘢褪曬啊，又或者唔知點樣整咗啲嘢之後咧，我每一次都會其實有陣時差個幾十蚊咧，我會買貴少少嗰個， 係， 因為個保額唔同。咁但係冇啊，你市面上太多，其實你呢個保障即係自己衡量啦，同埋啲咩你自己睇啦， 自己心安咯。 係啊，同埋 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旅遊嘅一個體驗嚟嘅， 體驗嚟㗎，都係嗰句啦。我咧就從我嘅錯誤中學習，而大家咧亦都可以從我嘅錯誤中學習。大家啲行李記得你留翻啲即係 name tag 啊，整啲辨識咧就方便啲，唔好俾人攞錯咯。 同埋大家攞行李嘅時候都小心，唔好攞錯人嗰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金管局话，预计喺未来两个月推出转数快可疑识别代号警示，用户使用转数快转账时候，如果转数快识别代号即系手机号码、电邮地址同转数快识别码，与警方嘅防骗伺服器内标签为高危有伏嘅资料吻合。为确认交易之前向用户发出警示，用户收到警示信息之后仍然可以选择交易。金管局表示，今年头九个月收到954宗涉及诈骗的银行投诉个案，超过去年全年总和的555宗，当中70%和信用卡交易有关，其余涉及汇款交易、支付交易和银行贷款等。而在多項措施推出之後，金管局收到涉及詐騙的銀行投訴個案升幅放緩，從今年首季較去年同期上升大約 1.7 倍，放緩至今年第三季較去年同期上升大約 1.3 倍。計劃三年之後停辦的資助學校玫瑰崗中學，有學生向行政長官李家超發公開信並且拍片，表示明白辦學團體的困難，但不願意接受有關決定，要求政府審視學校情況，提供新的校舍。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回應說，當局非常關注同學在短片裡面的情緒表現，希望辦學團體與學校、家長以及同學坦誠溝通，将务实和理性的安排、可行和不可行的安排都给不同的持份者知悉，不应该在过程当中令同学误解。蔡若莲表示，局方收到玫瑰岗学校通知之后，已经即时与办学团体面对面沟通，知道有关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务实，并再三提醒办学团体要和持份者做好沟通和过渡安排。他又說，辦學團體至今提出兩個可行方案，包括在三年之內逐步停辦，以及與一間港島區的學校合作。以色列總統克爾佐格表示，以色列正準備對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形容將會是一場針對哈馬斯的漫長而持久戰役。報道說，被以色列停止供電的加沙唯一發電站在當地星期三耗盡燃料停運，當地的電力需求目前只能夠依靠普通的發電機。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警告，由於加沙的醫院沒有電，在保溫箱的嬰孩以及呼吸機的長者，而 以及需要洗肾或者照 X 光的病人，生命危在旦夕，形容医院很快会变成殓房。联合国旗下一个专家小组谴责哈马斯犯下可怕罪行，同时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报复式袭击等同进行集体惩罚，强调国际法绝对禁止对无辜的平民采取暴力，不论哈马斯或者以军都不应该这样做，否则构成战争罪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屯門龍夫路迴旋處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交通咧比較繁忙噶。而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住聯合道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太子道東近油站。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去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橋面燈位。咁現時香港仔隧道北行往红隧方向咧较为车多，咁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较为车多，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同埋去西隧嘅车龙到龙蟠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南区香岛道往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车多，车龙到深水湾泳滩。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芜湖街，而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较为车多，而新清水湾道往平石方向的车龙到圣贤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分别到伟华中心同埋赛马会体艺中学。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车多，车龙到榄口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著陆街桥面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和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给拖欠供款额 5% 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了。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讲起啲咩食物，阿 Lu 同健威都咁精神呢？ 以前嗰啲一包入面咧，其实有五块嘅，变咗四块， 后尾变四块， 而家三块咋？ 而家得三块 啊！系啊，都三块咗好耐啦。 即系你头先讲一包包细包嗰啲咧，就系、是、又可以当零食，又可以即系屋企叫切寿司咁样食。 想知道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唔係我揀咗音樂，係音樂揀咗我。冇諗過做音樂，但係偏偏咧喺我嗰個人生嘅旅程咧，音樂咧不斷喺我周邊咧，好似係喺度呼喚緊我咁。我永遠做啲嘢都同音樂有關，即係去到邊度都有啲音樂活動咧，硬係咧係我會參與其中。Hello， 我係伍仲衡。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我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贴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 奔神，你信唔信啊？ 波城有啲嘢唔到我唔信噶。当身边有好多人同你讲个事实系咁噶，睇嘢唔好睇得咁表面啊。咁我又点可以唔信呢？ 开始听见有人围在隔离。传他有多卑鄙，仿佛装透听起半路是麻，神态诡秘，犹如密码，继续说继续笑，令我很好奇，他背住世界跟某一个在一起。如果你问我可会你下去，可会不放过自己，听几多次骇人传闻吓惨死，不守正便闹大不追究，能梦游到下世纪。我知得这点爱，别待我处理。情报在发酵，并没特别很想得知关于他的丑恶。连翻间谍战，去到最尾只想珍惜喜欢他。旁人从未知道，我恨透正在重伤他的那方。三眼就算未舍得分手，不需要存在都风剑光。留讯息逐字逐段，将他体位通通都不准确。如果有骂战，爱到断气，只想跟他好好跑开足步。留言全部关闭，怕抹杀最后那一丁点美好，洗走心里这温馨的错觉。早几天听说在皇后码头，男子与她拖手。今朝早补给我治疗的图，情节通透。又在意，我问我有没有核爆的理由？这背叛战争，不见得和平会更好受。假使顾念我，不要说下去，不要一再践踏我的伤口。情报在发酵，并没特别很想得知关于他的丑恶。不需间谍。最尾只想珍惜喜欢他的感觉，旁人从未知道，我恨透正在重伤他的那方。三眼就算未舍得分手，不需要存在都风见光。留讯息逐字逐段，将他诋毁通 杀最后那一丁点美好，洗走心里这温馨的错过。情报别发酵，但愿活在假的一生之中不知不觉。如果有上帝，我会劝你好心早点将他拖回天国。 Yuta 情报，唔知你有冇玩过狼人杀呢？好多时候你会觉得一啲好信得过嘅人，喺呢个游戏嘅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原来佢都有呃人嘅一面。 就用沉默结束这一回合，当月光变成灰色，面对着打破不了的规则，我只能拼了命追着。这世界太多的利刀尖锐，勇气一不小心就被粉碎。我们就说好要无所谓，等彼此的收尾，这游戏绝不后悔。在天黑 会变。 佢哋系九泽 CP 啊，陈零九同埋邱风泽，爱在你身边。 多谢你伴我望空岁月中飘荡，海啸间找安心不动港，太倦求歇息，你便来陪我躺，风波内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止，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重重观穷苍，清早乍醒仍会天色清朗，天亮了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晚上越怕黑，我便来陪你躺，相拥着寒月里仍然未算寒，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仍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重重观穷苍，清早乍醒又似初生见状，仍是你在我的臂弯安躺，唇边不管是几多风浪，就已云望终落下，可暂时登 玩游戏就终归是玩游戏，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的信任都是要靠不同的事件慢慢累积出来的。但是有 DJ 浮床，正所谓没有一个承诺是永久的。 你说过要伴我读雨果，你说过要共我学探过，人在法国先知险阻太多，努力过最后也难如初，你话在无法带幸福给我，抬望铁塔阴影竟掩盖我，从前梦游的花都此刻变了负荷，问那些盲誓发过真可保障什么，在马克区那个住处从此深锁，没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

傍晚六点由许敬轩报道。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多成买下新衫着返好啲，个人咪几好。 係呀，斌神，有时呢即係人靠衣装，你知着得好睇啲，睇落去个人都精神啲㗎嘛。如果唔係成日就会俾啲 friend 话咩话我你呀、啊、个人呀、啊、生得高高大大，嘥咗腹肌啦。咁但係仲有一个问题就係、是、讲到未着衫呢一样嘢呢，其实都系你着衫。只要你个人有自信，着咩都好睇啦。 若突然被目光尴尬无限，请高呼感叹不着衫，能漠视大众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仇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放饭，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伴，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惑，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高，愿你都不尴尬。Hey, 我的 best friend， 我不只要骗自己，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以后各唔放手一搏，牺牲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使旁人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是人生，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街，我都不尴尬，不丑怪，不厌、哦、谁开解， 听过有洪家豪的只要你不尴尬，心态紧要，放开，直接同对方讲你想佢点啊，使唔使怕丑？ 睇你问我与我说笑尽数，想要对你发泄晒我烦恼。Baby,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平淡原来咁样都几 true now。We in the zone， 使乜谂太多 ？Let's get it on， 就让我们来抛开不快，放下负面的心态 ，throw away， 都到 throw away。Yeah, sometimes 做自己，打发晒所有嘅怒气，抒发吧，清理吧，清理吧啲废话，最写得清楚嘅转机。I don't care， 反正冇帮助，一堆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 ，No way， 我会继续斗硬气。You go away， 咪对我太过年纪。I'm okay， 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s 晒机，啦啦啦啦，来解开束缚 ，throw away， 推动 throw away， 加一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我已学会重返焦虑作乐，要在沉溺中升级，咪太悲，推动 throw away。With my body， 你在屋企看下片，我太久没试过，终于可以擦个遍，没事要去你，打开窗去望下天，没事可以控制天气，他说变就变，继续启动 Don't get it with no beat， 担压的结清楚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忐忑，深深地个叹息，可抵挡一切攻击，什么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so away，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s 晒机，啦啦啦啦，来解开束缚 ，throw away， 推动 throw away， gonn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我已学会重返焦虑着落，要在沉溺中升级，咪太悲，痛到 throw away。 听个 Win Win 有嚟到佢第二首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 Throw Away， 有时太多隔膜，太多担心，你又能不能够将这些东西丢开，直视对方。 夜夜梦见路人，目光仿佛吞噬我接近，故事温暖一旁，天真都变惯例。What do you want though? Why 望样貌都望开，分析哪个无派？ Don't you just let me go? Cause I'm a widow. You know what? 成人必须懂礼貌。若然是无谓何物行动，就收声念叨。 佢 Kaden 林君年。Why are you always looking at me？ 一个人嘅眼神，嗰对眼，大抵都可以知道佢呢刻嘅状态，呢刻嘅心情。 愿你与街角重叠视线的印秒，咖啡愿你气氛有了情调。你问我怎么了？阳光一般在笑，这刻感觉来用心机对照，无法看穿的。 Nancy Quagg 的 Look Into My Eyes， 好想有个人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原因就是孤独。 长夜里孤单一个，身影多彷徨，徘徊路边车上你在旁，流浪那黑马走过，祈求谁稀罕，的身世太像我，是我低等污秽，受宠不起，轻轻挨近亦委屈你，像恶运动，谁敢伸手救起，被你驱赶千里，未懂心死，贪恋闯祸，走到住处都想起你，何必惊我这伤悲，明知我配不起你这种伟大，仍想日夜见你，你即管责怪，无非要你欢喜，命数和运气我不管好假，危难里爱你都肯痛快，没有出走伤你，但很该死，一举一动为讨好你，没法避免无心之失引起，凡众真讲起爱或很悲 起，真心否败，都只乱说一堆歪理，谁捉摸过都抛弃，明知我配不起你这种伟大，仍想日夜见你，你即管责怪，无非要你欢喜，命数和运气我不管好大，危难里共你厮守痛快。知你看不起我天生太坏，仍一直步向你，我只肯破戒，宁愿说对不起，命里陪住你养又被错怪，唯望菩萨你摧毁结界。 佢系保期啊，切入一只黑猫嘅角度，然后去望住自己喜欢嘅人。 音乐忽略好好的听，错过五次留白变调，生活忽略好好的过，过了半世太可笑。身影掩盖到罪，人全无独处的空间了，碰上大多做作变念，难颜嘲笑，想哭却抑压着，灵魂麻木自枯掉，等不痛不痒或变疯了，安静听内心怎呼叫呢？伤患，每日拼命奔跑，赶到夜晚。腾空洒挥，怎算偷懒？不怀丑陋，不想考究，擦亮世界，宁愿退后。一再招就不可补救，靠远镜去减污垢，呼吸放轻放慢，灵魂宁静里感受，只得我跟我就已足够，身体在感觉这宇宙，闭起眼睛当小友，思想意识半空插翼，愿飞出星宿。静听内心怎呼叫呐喊， 忧虑及爱分担， 伤感会冲淡。 是 Frankie 叶叶燕婷有呢首派头歌叫懒散，先听一次六点半新闻报道，回来之后将会有奔波 back to back 的环节。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金管局表示，银行间信息交换平台有助侦测同制止诈骗活动与快旅户口网络。平台自六月首阶段推出以嚟，运作大致畅顺。通过呢个平台交换嘅信息，有一半涉及投资骗局，其余与网购以及网上情缘骗案有关，有助识别更多未知嘅可疑账户进行监察。金管局下一步会扩展至更多银行参与，并分享其他金融罪行，除了涵盖公司账户之外，亦都计划包括个人户口资料。但因为在个人资料共享方面涉及复杂的法律和私隐考虑，有可能要修例，会在未来一至两个月咨询公众。另外，目前28间零售银行已经按金管局要求全部实施实时诈骗监察。金管局将会要求银行采用网络分析工具等，以发现和监察更多可疑户口和网络。计划三年之后停办的资助学校玫瑰岗中学，有学生向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公开信并拍片，表示明白办学团体的困难，但不愿接受有关决定，要求政府审视学校情况，提供新校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说，当局非常关注同学在短片内的情绪表现，希望办学团体与学校、家长以及同学坦诚沟通，将务实和理性的安排、可行以及不可行的安排都给不同的持份者知识，不应该在过程当中令同学误解。蔡若莲说，局方收到玫瑰岗学校通知之后，已经即时与办学团体面对面沟通，知道有关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务实，并再三提醒办学团体要与持份者做好沟通和过渡安排。他又说，办学团体至今提出两个可行方案，包括在三年之内逐步停办，以及与一间港岛区的学校合作。入境处瓦解一个非法劳工犯罪集团，上一次发现有人非法招揽劳工向餐厅提供清洁洗碗服务，从中获利。行动中拘捕集团五名主脑和骨干成员，20名非法劳工和8名雇主，涉及外判清洁合约的金额1700万元，检获3张伪造身份证。高级入境事务主任萧伟宏表示，被捕的20个非法劳工介乎23至55岁，大部分是印尼籍，他们循正常途径入境，当中2人持有行街纸。犯罪集团开设清洁公司，估计运作半年，与50间餐厅签订外判合约，声称提供合法受雇人士，实质以低成本招揽非法劳工做清洁，每人日薪300至500元。非法劳工会介绍朋友和同乡加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联合道的意外仲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启泰苑，现在九龙城回旋处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排到去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间封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反方向加士居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卫理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万众期待，国际单车好手疾速追风，全城全速启动。2023香港单车节10月22号在香港的城市景致下，一齐破风出发，全城喝彩。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国剧830原委大院， 林志伟第一日担任院长联络员，艾先知就跟他说， 其实我这一度很简单，拎袋蒸水开车门我都惯了自己做，你只要做好你的本分就得了，最重要是有责任心。 事实又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不得了，剧场翻嚟啦！ 我会继续买翻5人车。 老公，七人车方便好多嘅。 爸 B， 不如买大麦风车啊，好有型啊！ 如果爸 B 嘅新车好似彩虹咁多颜色，一定会好靓啫。 唉，好。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见证爸 B 彩虹战车嘅诞生。 一阶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得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6:30翻到嚟，继续咧有骚动音乐咧。今日我哋有呢一个环节就系奔波 back to back 啊，咁系一个游戏环节嚟嘅。我同波成就会轮流咧，一人去选择一只嘅音乐作品咧，去延续一个关于小明嘅故事。 咁今日小明会有啲咩遭遇咧？今日去旅行咧，系咪又俾人攞咗个箧咧？点话第二件事咧？ 好似你开咁，真系 我唔知道啊，估啊嘛，好多时候都系你开噶嘛。 贴题系咪好准嘅咧？咁啊，睇下我哋今日嘅奔波 back to back。时间系晚上嘅10:00，小明喺佢嘅航班降落，翻到嚟香港嘅机场，佢有一种讲唔出嘅违和感。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地方和我7日出发之前给我一种不同的感觉的呢？ 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止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枕紧你度漫看，离离细雨朦胧星光， 未微灯光，无知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的窗，心跟你流浪，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远他方，愿遗忘再返，原谅今朝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有极微妙，情怎可料？全是你一生轻。 由张敬轩重新演绎嘅《夜机》，小明喺度谂紧点解呢个机场嘅样子同印象之中唔同咧？佢就明白啦，唔同嘅唔系机场，而喺佢隔篱同佢去呢个旅程嗰个人。而呢个时候，佢听到隔篱有个男人喺度自言自语讲嘢。 你知唔知喺呢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地方？是专为被人分手而设的。这个地方就是机场入闸前的区域。每一次回到这里，我都会想起六个女人。六个在这里分开了就从来都没见回面的女人。这六个都是我当时一心一意喜欢的女人。可能就是因为我讲少了这句说话。你等我 啊。潇潇洒洒的给我潇洒的相机。 我就是那一种，当我第一次伸手去拖一个女仔嗰阵，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以后都不打算放手嗰种旧式男人嚟。反而每一次都是握得最紧最乱的时候，由对方松开手先。同样在这个地方，我见了六个女人的最后一面。我记得第一个送了一条有我哋合照的颈链俾我，第二个将一沓你冇晒邮票写低佢地址的信封塞入我啲行李里面。第三个离开之前笑住咁咬咗我手背一啖。第四五六个各自有他们离别的意识，还有后来我才明白的暗示。 潇潇洒洒的给我潇洒的相机，痛痛快快愿能痛快话别离，反反复复的只会反复的痛悲，你要信我已定在 星期一个月半年之后，我就会收到他们的长途电话，跟我说怀念迟早你都会变，不如现在分开之类的说话。于是我明白，原来最重要的不是我会不会变，而是对方觉得我会不会变。有时候我会在想，当我一个人在英国街头不停地挂着你，想起你所有东西都不停咪咪嘴笑的时候，而同一时候你就在香港很痛苦，坐立不安地围着我已经变了心，我就会觉得真的很惨，惨到一个好笑的地步。 最爱的你，我永远最爱的你，如会变说会变，爱但从未，情一生不结冰，因